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沿路周迷跟人介绍北城风土人情，遇上什么拿不准的，转头跟崔家行确认，再将崔家行的话翻译转述。为方便交谈，崔家行侧身协作，如此视线总避不开周迷。他黑色的羽绒服外套脱下了，搭在膝盖上，内搭材质柔软的白色衬衫，驼色西装长裤，米色高跟鞋，只化了淡妆，口红也浅得几乎瞧不出。感冒的缘故，鼻尖和眼皮泛红，却也无损眉目之间的明艳与灵动。她的漂亮在骨，像鎏金的复古花瓶插荼蘼花，即便只静静地放在那儿，也鲜辣生动地引人去打量。崔家行跟公司一些年轻同事有时候一起出去打球，难免议论到周迷，对他心向往之的不在少数，可没哪个敢动真格去追。这年头流行一个词叫舔狗，有人开玩笑， 对周迷啊，那是连舔的心思都不敢有，生怕舔得起劲儿呢，人问你一句，你配吗？ 他不是这种人，看似高冷，熟了就知道，挺好说话一姑娘。 你看看你，近水楼台还不抓紧机会。 崔家行几句话敷衍过去，笑说还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很快到了工作室，大门口停了车。周迷叫崔家行先进去，替他顶一小会儿，他先去趟洗手间。杜蒙会讲一点英文，虽然讲得不大好，日常沟通总没问题。等周迷从洗手间出来进工作室，崔家行急成热锅蚂蚁，见他露面如见救星，赶紧招手， 周迷你快过来。 杜蒙手里拿一斗彩小碗，情绪激动，英语掺法语，语速又快，听得在场所有人一头雾水。画家赵也情绪更激动，生怕这老外一不小心脱手给打碎了。周迷赶紧走过去跟杜蒙直接沟通，半晌他搞清楚原委，翻译给赵也。 赵老师，杜蒙先生说他很喜欢这只小碗，问您能否割爱卖给他。 赵爷本地人，据传背景深厚，是画家也是收藏家，凭借家中硬币在收藏界也算是小有名气。他中长发，山羊胡，手腕上一串小叶紫檀的佛珠，十分典型的文化人装扮，张口也是本地话，自带逗趣腔调。 多少古董还流亡海外呢，不能在我赵某人手里再少一件。这可是真正的名古董，你这位外国朋友还不见得出得起价。 这话不礼貌，周迷自然不可能逐句翻译，只告诉杜蒙赵也不太有出售意向。杜蒙一脸遗憾，将那小碗小心翼翼放回架上，目光热切，仍然依依不舍。赵也笑着看周迷， 这就不要了？ 赵老师不愿意割爱，就不勉强了。 嘿嘿，多笨一小姑娘，你倒是让她先报价呀。 恐怕杜蒙先生的报价不合赵老师的心意。 哎，这都没报价呢，你怎么就知道不合心意啊？况且他非我族类，周小姐却不然呐，美女开口岂有不能商量的道理。 画室除了赵野，还有他的几个朋友，有人跟着起哄。 周小姐，我们老赵正招模特呢，你有没有意想交个朋友？你不知道老赵这人呢，外人明码标价他不乐意应承，但对朋友那是有求必应，没得说。 一旁的崔家航听得恼火，有点想替周迷出头的冲动，被周迷看出来了，一个眼神顶了回去。气氛僵持，周迷礼貌微笑着，正准备想两句话敷衍过去，一旁忽悠悠传来一道人声： 老赵，你这学生仿制的赝品里外里成本不到20，拿来唐突家人倒是不嫌亏心。 挺浮浪一番话，偏偏沉冷的音色缓缓说出来，丝毫不显油滑。周迷心口突的一跳，下意识回头去，也是进来的急，没发现屏风后头还坐着一个人，穿黑色高领毛衣，黑色西裤，深驼色的一件羊绒料大衣，形容清俊，挺懒散坐在沙发上，自顾自品茶。周迷事后回想跟谭燕西头两次见面，意识到都是他于暗中蛰伏，关键时刻方才现身明处，像不像猎人与猎物的模式，他说不清。当下只觉得这第二回见只闻其声，已有隐隐预感，不明内容，只待昭彰。男人话音落下，抬起眼微微笑了笑，那目光是径直朝他看来的，没有任何折中，眼尾微挑的桃花眼分明多情，偏偏目光冷寂，如锦绣烧灰。男人话音落下，赵野立即再去打量周迷，目光骤然正经许多。 燕西，你熟人？ 自然不如你熟，见面不到10分钟，却是一点不生分。 这话怎么隐隐有护食的意思？ 赵野立即陪笑，转身拿了架子上那小碗下来，递给周迷。 哎，我这人嘴贫，就爱开玩笑，周小姐别介意啊。这碗呢，是我一个学生仿的赝品，要不嫌弃，周小姐，你叫这位杜先生拿着玩去。 周迷顿了一顿，才将碗接过去，转头告诉杜蒙，方才是赵野在开玩笑，不过碗不是真古董，没什么收藏价值。杜蒙非但不介意，反倒受宠若惊，几人就这么达成一致。一旁崔家航嘀咕一句： 姓赵的可真会做人，捡着台阶下得比谁都快，做了人情又挣了面子。只是…… 崔家航抬眼往屏风后头看，看见缭绕一段茶烟，那男人提着小茶壶给自己斟茶，目光早已收回去，仿若全程置身事外。 明眼人都能瞧出来，赵野的这帮子朋友里属这男人地位最高，一句话就替周迷解了围。赵野已然身世显赫，这男人又是什么来头？ 崔家航没敢往深处细想。接下来宾客尽欢，崔家航已订好中午的餐厅，这时候打电话叫司机把商务车开过来。他们等在路边，周迷正拿着手机 check 后面的行程安排，这时候工作室大门走出来一个工作人员，喊住周迷： 赵老师还有份礼物要送给杜蒙先生，请周小姐帮忙进去拿一下。 周迷点头，跟着工作人员往里走，直到这时候周迷都还没意识到，真要送礼物送出来就行，哪有喊人回去自己拿的道理。 等走回到大厅，周迷却是脚下一顿，赵野并不在，落地窗前单独站着那姓谭的男人。周迷以为他早就已经走了。工作人员递来一只牛皮纸袋，解释里面是赵野自己篆刻的一枚闲章，送给国际友人。看到周迷接下，工作人员便匆匆离开了。工作室摆的是古董家具，屋子的格局却是现代式的，墙上漆白灰，映衬窗外雪光，透彻明净。窗外萧寒的几棵树随着风吹，浅灰色影子投射在外面青瓦覆顶的白色围墙上，雪亮寂静而空旷，听见时间流过去。周迷在开口与不开口之间犹豫，直到他转过身来，他看着他，微微地笑了笑，也不招手。 我不习惯隔这么远跟人说话。 周迷鬼使神差地朝他走过去，几步走得很犹豫，或许泄露了心底行踪。他又笑了笑，这回带上一点玩笑的意味。周迷走近才看见他手里夹着一支烟，他侧了侧身，空手的这一边身体朝向他。 我还没自我介绍，是不是？ 似乎没这个必要。 谭燕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